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凭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对，没错 没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对，没错。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11月份哈，今天是11月1号第一天，不知道十月份对大家好不好呢？ 不好。 为什么？ 上班。 上班吗？你十月份还休了很多天，好不好？ 不开玩笑了啊。 没有，其实我觉得十月份对我还挺好的啦，希望十一月份对大家更好。 哎，没错啊，这个十一月份呢，其实咱们要从天气上来说的话，已经寒气逼人了。 对对对，这两天就已经非常的冷了。 没错啊，但是咱们要从这个音乐的角度上来说呢，更是火热朝天。我这转场转的真不 转的很棒哎，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十月份的歌哎，怎么办？ 十月份的天气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 秋高气爽， 秋高气爽， 对， 哎对，所以他们这个音乐呢啊也是非常的火热，鼓掌， 鼓掌。好了，不要强硬生掰硬套放进来了， 有点尬。 对，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十月份出的好听的歌曲。 没错， 那十月份呢，在国内方面，像李荣浩啊、孙燕姿，还有冯提莫和二珂等等，以及这个乐坛的两位大佬吧，应该算是 汪峰和 窦唯。窦唯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新歌了， 对， 这次好像是为一个游戏出了一首新歌。好像是，大家有兴趣 可 以去， 对， 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哈。然后国外呢，就大佐来给大家介绍了。 哎，你真的是啊，这个国外的，比如说在十月份出新歌的啊，霉霉啊，还有这个魔力红啊，还有这个叫做路易斯汤普林森。 对，没错，霉霉好像最近出歌出的有点猛了， 对，有点太快了，不大像她的风格。 对啊， 也可能是最近她没有谈男朋友的原因。 她谈了，她新出的两首歌都是给她新男朋友写的。 那她不应该是在分手之后才给男朋友写歌的吗？ 没有啊，人家分手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单身的时候都一直在出歌写 歌， 对，反正永远所有的歌都是跟男朋友有关，就对了。对，那我们今天从这些十月份出的诸多好听的歌里面呢，给大家选取了6首特别好听的歌，那就先来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本期982活力榜十月新歌榜，第6名盖祖海，好运来。 来时不多，我哎， 来时恰似不好，临死前都少来。看我如何打好手上这副好牌，要穿好鞋，要开好车，要搬新大的别墅，三分甜点，七分大片，咽好自己的芥末。嘿嘿 ，Look at me， 我出身平凡，没得好名。嘿嘿，不说那些，再大的困难我自己搞定。听说世界千变万化，就像是座魔法大厦，每天醒来事情太多了，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害怕。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生活要开心，打消所有顾虑。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进去又上进，足更优秀的自己。 第五名李荣浩，祝你幸福。 不知不觉落叶落下，秋的像童话，在一旁很久很久的吉他，离冬的早上，爱情是一首淡淡的悲伤，现在开始唱。突然一发，祝你幸福，忽然忽然感动的哭，哼出来的音符，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突然一发祝你幸福，靠近演奏所有感触，回忆一幕一幕，是几句幕是一封情书。 第四名 Maroon 5 Julia Michaels Hand Me Out。孙燕姿跳舞的房 人亏惊现路火收起了遥控包裹，麦田里挤压着风，我看见寂寞 Sorry night 将我身中悲伤与狂欢流 名 Charlie Puth How Long。 喜欢的就是在楼下玩耍，有一天爸爸让我拿起了小提琴， 词典宣称了童年的全部记忆。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会一事无成。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会一事无成。那年五岁， 六首非常好听的歌都是在十月份发布的新歌、 没错没错没错、这六首歌曲呢都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个十月份的新歌榜。虽然今天是十一月的第一天，大家也不妨可以回顾一下，看看十月份到底有哪些比较好听的歌。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先欣赏一下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祖海和盖的好运来。 没错，也是一首老歌翻唱吧、应该是老歌新唱。那一起来听这首好运来。 一首非常非常 就是好运海和好运盖。 好运来和好运干啊，刚刚大家听到这首非常非常复古经典又加上那个嘻哈元素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祖海和盖联合制作的一首歌子啊，不是一首歌， 一首歌子，你怎么 一首歌曲叫做好运来、 对，没错，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最强合唱组合盖和祖海助力羞羞的铁拳，好运海和好运盖经典民歌加上魔性嘻哈，开心麻花的第三部电影羞羞的铁拳推广曲2017全新跨界版好运来、由原唱祖海和中国有嘻哈的冠军盖共同演绎，绝对是一次不可思议以及火花四溅的好运组合，有没有？ 真的觉得就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看羞羞的铁拳呢， 之前那期节目你就一直 说 要去看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然后现在听了这首歌之后我就更迫不及待的 想去看是不是，而且 因为这种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形式组合在一块儿，就已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了，然后还能把它唱成这么好听，这就是更不可思议的事。 没错，而且这首歌在电影里面还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而且笑点基本上好多笑点都是来自它，我就不给你剧透了，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非常的好玩。 对，这首呢这个好运来啊，是这个民歌天后祖海的代表作，也是这个男女老少不分年龄的受众都能哼唱几句的经典好歌， 没错 啊，这个比如说好运来了，好运来了，算了， 继续， 不要 把盖的那段唱出来。 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我脸上笑呵呵，因为我有礼貌。 继续， 那不要了啊。对，同时呢，这首歌呢也是《羞羞的铁拳》里面对剧情发展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的一首歌曲。而今年爆红的中国有嘻哈的冠军的盖呢，也是作为当下融合传统文化与潮流音乐的代表人物，在此次与祖海的跨界合作新版的《好运来》当中，带来了一次极具颠覆性的改编。这也是把这部电影啊，还有音乐呀、展现的淋漓尽致。 对，没错。那刚刚在我们的榜单中间也给大家看了这个 MV 哈，通篇都是非常喜庆的那种画面，对，而且还有锦鲤，而且在这个 MV 当中呢，一向给大家这种端庄的女神形象的祖海还在 MV 中亲自对嘴儿演绎了一段盖的说唱歌词，然后两个人一直把这个锦鲤玩玩转转呀，然后其实他们的寓意就是祝大家 好 运 连 连。 对， 那说完这首祖海和盖的好运来，我们接下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就是来自李荣浩的《 祝你幸福》，一起来听。 花，早春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夏，那一年盛夏，都落谢离经的沙，合影都有些泛黄。昨夜不知不觉，落叶落下，秋天像童话。那天有个女孩对着电话，你还爱我吗？在一旁很久很久的吉他，立冬的早上，爱情信誓旦旦的悲伤，现在开始唱。多美丽发，祝你幸福，忽然忽然感动的哭，哼出来的音符，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多美丽发，祝你幸福，钢琴演奏所有回忆，一幕一幕是几曲目，是一封情书。 昨夜不知不觉落叶落下，秋天像童话。那天有个女孩对着电话，你还爱我吗？在一旁很久很久的吉他，离冬的早上，爱情信誓旦旦的悲伤，现在开始唱。 一首来自于李荣浩的 祝你幸福啊，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在2017年的华纳音乐年度号计啊，这个 号 计划啊，那个华纳音乐年度号计划迈入第六个月的时候呢，亚洲新天王李荣浩的最新专辑已经陆续推出了五种不同的音乐曲风的作品，从这个复古慢摇滚，还有这个呐喊情歌，就这样啊，还有这个中西混搭嘻哈，群妹，到这个是这么念的吗？群子， 这个应该念群子了。 群子到这个温暖思乡的歌谣，以及青春恋曲，我看着你的时候，李荣浩多元化的创作能量呢，在网络上得到的粉丝热烈的回响和讨论，而且每一首歌曲的质量呢，都是主打歌的规格，从夏天唱到秋天，迈入浪漫季节。李荣浩呢，又紧接着推出另外一首 R&B 情歌《祝你幸福》。 对，就是刚刚给大家听到的这首。那李荣浩其实从今年的五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坚持他这个号计划，每个月会完成一种风格不太一样的歌曲，跟我们以前认识的李荣浩的风格好像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 没错。 而且这首歌的 MV 的灵感呢，是来自于这个奥斯卡的得奖电影 La La Land 的心愿的广告导演欧哲伦设计了这个剧本。如果时间可以倒转，如果当年你听到前任的喜讯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会不会你的人生剧本也会发展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呢？所以大家如果很好奇这个 MV 的故事的话，可以上各大的这个音乐 APP 上面去搜索一下。 哎，没错， 还是挺大制作大手笔的一个 MV。 对，这是我们对您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祝你幸福。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对，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回来，拜拜 拜拜。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尚坤，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九八二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千赫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 嗯，你是谁啊？ 我是思农，干嘛就不想说了？今天 我是大佐啊。 对， 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到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这个微博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同步在网络上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刚刚上半段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推荐了两首这个风格迥异的歌曲啊，第一首呢是来自于祖海和盖的好运来， 嗯， 第二首呢是来自于这个李荣浩的祝你幸福。接下来为您推荐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魔力红的 Help Me Out， 一起来听。 I'm getting kind of over this. I need a metamorphosis. Are you awake as me? If not, do you wanna be? help me out. Help me out. Out, help me out. Out. 直播间太热了，help me out. 对，一首来自这个猫舞和 Julia Michaels 的 Help Me Out。你来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美国流行乐队 Maroon 5， 也就是这个魔力红，联手创作才女 Julia Michaels 在2017年10月6号发行的新单曲 Help Me Out。 诙谐的编曲，俏皮的唱法，以及这个可爱的封面， Maroon 5 这首非常另类的洗脑单曲，是对他们11月3号，也就是在后天马上就要发布的新专辑的一个最好的宣传。所以这个魔力红的粉丝要注意了哈，我估计他们肯定都已经知道了，11月3号他们马上就要发他们的新单曲了。 对，这个魔力红呢，这个中文译名叫做魔力红啊，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Maroon 5。 对， 也是来自这个 LA 的摇滚乐队，确切的说是新灵魂摇滚。这 Maroon 5 呢，也是融合了红色的狂野魅力、神秘热情、奔放热烈的在参入到这个摇滚的力道、灵魂旋律以及这个放克的节奏，这样的洪流啊，这个红色的红，不是泥石流的那种洪流啊，这个洪流写着新灵魂乐性的这个风情，以及放克摇滚这样的红，在流行歌坛中注入了一股新的崭新的红色。 对，没错。那这首歌的另外一个演唱者呢，也就是 Julia Michaels， 她是在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闭幕式上表演了歌曲 Carry Me， 同时在2017年的1月份也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Issues 还是 Issues、该首歌呢作为其获得公告牌音乐奖最佳潜力艺人的提名，也是非常大牌非常厉害的两位歌手的合作哈。 嗯，没错。刚刚推荐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 Maroon 5 和这个创作才女 Julia 的 Help Me Out。 接下来为您推荐我们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跳舞的反骨， 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于孙燕姿的《跳舞的反骨》啊，说一下她的上榜理由。时隔3年呢，孙燕姿携带着自己的第13张个人专辑《跳舞的反骨》回归。新专辑的同名单曲《跳舞的反骨》也是在今天发布。孙燕姿呢提到，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已经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戏剧性的画面。因此呢，她更是亲自与制作人讨论，增加了许多的音效呀、背景音啊，让这首歌充满了剧场感。甚至歌曲当中的这个歌剧女声呢，也是由他本人亲自配唱的，整首歌曲大胆而狂放的感觉，也是让人很难相信这首歌完全是由孙燕姿一个人的声音所完成的。 对，没错，其实我第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很难相信这首歌是孙燕姿的歌。 嗯， 因为他好像还挺有突破，我感觉就是很像那种比较狂野一点，像什么 撒点点 没有，我还真没有想到是谁的歌，但是我觉得不像是孙燕姿以往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就是情歌小天后的那种感觉、 那种淡淡的忧伤已经不在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仔细想一想，他确实也出过很多那种风格比较奇特的歌曲，比如说像之前出的扑克类，还有神奇啊、等等等等。嗯，也是有3年没有听到燕姿出新歌了，然后上个月终于出了一首新歌，而且在昨天的时候好像还出了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新歌，叫做我很愉快，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各大音乐 APP 上面去听一下，现在已经正式发布了。 嗯，没错，这是我们为您推荐的第五首歌曲， 算过来了、 第四首歌曲， 第四首歌曲 特别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跳舞的反骨啊。 对， 因为今天的歌啊，这个十月份的新歌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我们今天第一名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而且好听的歌也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下面这首歌曲啊，这个来自于 Charlie Puth 的 How Long。 对，一起来听。 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二名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 How Long，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从 See You Again 这首歌声名鹊起到个人专辑 Nine Track Man 展现出来的他的天赋灵巧， Charlie Puth 的才华已经是毋庸置疑的。而在上一张专辑当中呢，仅在亚洲地区就斩获了45倍白金销量的佳绩，更是令同辈的歌手望尘莫及。那这样的成就呢，令昨天还是新人姿态的 Charlie 已经成为了这个超级巨星，已经迈入了超级巨星的行列。 没错， 终于呢，万众期待的 Charlie 发布了他的新单曲 How Long， 又是一首大榜之作，即将牢牢符合歌迷的心。 嗯，对，在这个也是跟大家稍稍科普一下这位歌手啊。Charlie Puth 是美国流行的歌手，在2009年呢创建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在上传翻唱视频，并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在2011年呢，凭借着与这个Emily 翻唱的一首 Someone Like You 获得了 Allen 的赏识。尚未正式出道，即与这个饶舌天王 一起联手合作了《速度与激情》的这个电影的片尾曲 See You Again。 我知道这个饶舌天王， 非得倒背一下回来是吗？ 我知道他是谁了，我刚刚脑子没想到这儿啊。 嗯， 这非常厉害的一位美国的， 那你说他是谁 啊？流行歌手啊。 嗯， 我在说这个 Charlie Puth， 没说那个饶。 不要喧宾夺主，是不是？ 没错啊， 他也 是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的 How Long。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厉害的第一名。 其实我说实话，这不是这六首歌里面最喜欢的， 对。 但是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第一。 没错，为什么要给他第一呢？ 对，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先把这话说一下，为什么要给他第一啊？因为从这首歌的不是作词，他的演唱者来说，就一定要给他一个第一名。 对，一定要帮他上一下头条，对不对？ 对，一首来自于汪峰的《那年我五岁》。 桥下竹排江中央， 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在楼下玩耍。有一天爸爸让我拿起的小提琴，四根弦成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会一事无成。那年我五岁，爸爸对我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会一事无成。那年五岁，10年后我成了个大孩子，变得忧郁敏感，沉默寡言。 这首来自于汪峰的《那年我五岁》是我们今天的十月新歌榜排行的第一名啊，说一下的上榜理由。在今年夏天呢，汪峰拒绝了很多的商业邀请，封闭在望京一间十几平米的工作室内，日夜与新专辑作品厮斗缠磨，花尽了能量和力气找到每一个准确的音色。这也是据花火专辑之后呢，汪峰17年之后再度为这个新专辑编曲。为了不受到任何已有形式的约束呢，打破原来被大家习惯认知的表达体系，而他呢也是格外珍惜在这个与自我对话的机会，因为整首歌曲这个长达 10分46秒， 长达10分46秒的歌曲，就是从他5岁那年， 15岁。 25岁， 一直到现在，现在应该是36岁了。汪峰一直说到45岁，其实就是一个人在用歌曲来 自白来叙述自己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过程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就是很像这个之前非常火的 Seven Years 这首歌，而且汪峰他本人也是受到了这首歌的启发， 没错， 然后用了这个罕见的六段体的结构篇章，用5年5年来作为每一年的回忆的刻度，讲述了也不只是他，其实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些， 没错，这个这首歌呢词曲编唱一气呵成，无论是作品的时长、编配工程还是表达形态，在华语乐坛都是绝无仅有的，前所未见啊。 对， 我上一次听到这么长时间的歌还是古巨基的情歌王13分钟的歌曲， 现在 KTV 终于有了另外一首，是不是 可以与之匹敌的歌曲啊？ 对对对对对， 那年我5岁，这首歌呢不再高亢呐喊和嘶吼，也是一改汪峰之前在歌曲里面的这种就是品味 品味就是他的那种 风格 对 一改他之前的风格，也不再像启示录般警醒和耀眼。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之后呢，都联想到了自己的5岁啊，15岁25岁都在做些什么。 对，没错。那从1997年到2017年的这个从鲍家街43号面试20年，汪峰的第12张个人专辑在今天，也不是今天，在上个月终于是横空出世了哈， 没错， 而且在当天还遇到了明星爆恋情，然后上个月在他的这个演唱会的时候还赶上了那个巴莎慈善的晚宴。 对， 你说是不是？就是好像每次汪峰遇到什么出什么大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来抢他的头条，对不 对？ 对， 但是啊，这个虽然说在网络上会有其他的一些热点啊、爆点啊，就是两个人争夺嘛，这也很正常，但是这个也掩盖不了汪峰这首歌曲的对于他个人品质啊还有他音乐风格的这种展现，还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毕竟是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对不对？ 没错。 那汪峰的歌也是影响了几代中国年轻人的心灵成长与情感共鸣。其实这20年间，不管你喜不喜欢汪峰，不管你对他的这个人有什么的看法，但是他的歌想必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听过几首。 对对对，你就像之前的《春天里》啊，还有《怒放的生命》啊， 对对对对对， 这些歌都会回响在 一直流传到今天。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10月份新歌榜的6首歌曲。最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峰的《那年我5岁》，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想一想，5年之前15年之前是 25年之前大家都在做什么。 好了，今天的92狐狸榜就是这样了，稍后大家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 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 谢谢 去，我真的成功了，我的歌传遍了大街小巷，我有了一个家和可爱的婴儿，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年我35岁，妈妈对我说，我们为你骄傲的看上去并不快乐。那年我35岁，妈妈对我说，我们为你骄傲的看上去并不快乐。那年我35岁，像一部电影，经历了破碎的回忆，人生难遇。如今我和爱人与孩子们陪伴，终于懂得他们是温暖我心的彼岸。那年我45岁，妈妈对我说，要懂得感恩和珍惜，不然你会悲伤失落。 忙匆匆，很快我就会老去，也会活到爸爸离世时的70岁。回首往事，我明白了他曾叮咛的所有那些平淡无味的话语。